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您欣赏由山东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流放中的回忆》。剧中邓小平的扮演者曹灿，二曼子的扮演者王玉梅。 历史是这样记载着：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在林彪的策划下，邓小平和他的家人突然被赶出中南海，流放到江西的省城南昌。在周总理的暗中关怀下，他没有发配去更偏远的乡村，而在郊区的一所旧房子里住了下来，并在不远处的一所拖拉机厂做半天工。这是一条通向工厂的小路，大约要走20分钟。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在这条小路上默默地走了3年0.4个月，工人们亲切地称这条路为邓小平小路。若干年以后，西方的某些首脑和中国问题专家从小平的一些讲话和著作中，特别是对国际情况的分析和对有关国家命运的精辟见解中获知，邓小平在将近4年的流放生涯中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名著，并对百年来中国的命运和未来做过刻骨铭心的思索。 周公被封到陆轨，他花了3年时间恢复周礼，制定各种典章制度，而姜太公呢，被封到齐轨，他对民间的一切陋习暂不过问，叫做因其俗而见其利。他花大力气去发展经济，开赴通商，大兴语言之力，叫老百姓先富起来。毛毛、 啊、 你说他们哪个好啊？ 当然是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好啊。 对头对头，叫老百姓先富起来。我终于找到了八大的政治决议和我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决议上说，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1956年的决议，现在是1971年，整整倒退了15年。 那决议也是可以改的嘛？他们不是已经改了？ 1921年，17岁的邓小平在法国的施耐德工厂当一名钳工，1971年又在这个拖拉机厂当一名学徒钳工， 五十年画了一个圈圈喽。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已经公开宣布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有希望回北京了？ 目前的形势很复杂，我们不可过于乐观喽。 可是总理的意思是让你写一封信给中央和主席，这样也许我们就…… 我不写，我写什么？说我又犯了错误，承认江青给我罗列的十条罪状。 写信也不是检讨啊，写封信讲讲你的情况、心情和希望吗？总理的意思很明白，是让你创造条件，好早一点站出来。 我不写，这是乞求，是低头认罪，我没有什么好谢的。 爸爸，外面来了两位客人，说是来看您的。 柳房的邓小平不见客人。 毛毛，哪里来的？什么客人？ 说是从山东鲁西南很远的地方来的。看样子像是两个乡下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二三十岁，脚上穿的鞋都露着脚趾头；另一位是个老太太，穿得破破烂烂，像个要饭的。 山东，鲁西南。我在那里有很多。 门外走进了一老一少两个人，那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不理随人蹒跚，但是看得出他心里非常激动。 你还认识他吧？ 认得。你是那个唐官屯儿，我的老房东二蛮子。二蛮子， 哎， 7岁就在地主家当丫头，12岁又从胶东来到鲁西南，18岁那一年嫁给了一个扛长活的护工董大罗，19岁那一年董大罗被国民党砍了头。 为什么？ 土地，农民的命根。 邓小平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20年前的情景。 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刘邓大军于6月30号晚上一举突破了蒋介石300华里的河防战线，紧接着在运城、定陶、曹县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国民党55师15000多人，153旅4000多人。 集中万岁！打倒蒋介石！ 打倒蒋介石！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会儿啊，邓小平政委要来参加咱们的斗争大会，还要给咱们做报告。上级号召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前方打老蒋，后边挖蒋根儿，啊，一定要把土改复查斗争进行到底。解放军打到哪儿，咱们就支援到哪儿，爬过前面的山顶就是胜利。 对地主恶霸的斗争大会正在进行着，人们群情激愤地控诉着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把杜尔瞎子带出来！ 乡亲们，我杜甫积德行善，咱们说话要讲良心，办事情要讲良心啊！ 讲什么良心？我 强子，你还知道讲良心？光绪年间黄河八大水淹了3府18县，多少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你杜家呢？趁着大灾发大财，吞了上头的粮款，不治河不赈灾。 那一次就死了20000多人呢。 民国17年，咱们这连着2年大旱，他杜家趁机四处抢地，一块大洋买粮，这庄稼人没地怎么活？ 多少人卖儿卖女投河跳井，那大集上多少人头上插着草标自卖身，你的良心在哪儿？ 多少钱了？ 民国8年，董大龙带领俺们100多家佃户在黄河古道上开出了一片荒地，俺们是披星星戴月亮，一颗汗珠摔八瓣，苦熬苦修，长出了一片好麦子。可是你杜尔瞎子跑到那儿指指天指指地，硬说这满核桃的麦子全都是你的。董大龙不服啊，成立了夺粮会，俺们收割自己的麦子违的什么法，犯的什么罪？我是你杜尔瞎子，你丧尽了天良，勾结官府砍了董大龙的头，你还要斩草除根杀害尔曼子，你说你歹毒不歹毒啊？杀人偿命， 杀人偿命， 杀人偿命，杀人偿命，杀人偿命， 杀人偿命。 村长，野司首长邓政委来了， 欢迎解放军， 欢迎解放军， 解放军万岁， 解放军万岁。 乡亲们，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周恩来将军代表中共中央庄严宣布，自从我们主动放弃延安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 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我来参加这个大会，不是来做报告的，也没得啥子知识，我是来受教育的，是向群众学习的，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要无条件的支持贫苦农和广大群众，把土改复查斗争进行到底的。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万岁！ 乡亲们，28年前，在这里，在这棵大白果树下，发生了一起黑人听闻的大屠杀。夺粮会英雄董大龙为了土地，为了真理，为了翻身解放，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棵白果树，我们没有忘记吧？ 没有。 可是他们的心愿并没有能够实现，董大龙的妻子为了报仇逃荒要犯，离乡背井，苦熬苦等了28年呢。 首长，你说的是二曼子吗？ 二曼子他还活着？ 他还活着。 首长啊，他在哪儿啊？ 3个月他流落到黄河北，参加了驻军船队，冒着枪林弹雨和我们一起渡过了黄河。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二曼子他回来了。 回来了。二曼子你过来呀。 二曼子， 我记得那年大龙他喊着二曼子你快跑，他们要斩草除根，你要把孩子生下来报仇，报仇28年啊！我带着个孩子到处的逃荒要饭，黄河北，天道南，从霹雳浮飘到了三棵树，可是天底下这么大，就是没有咱救人安身立命的地方啊！可是光单说我没有死。我活着，我盼着，我盼着有一天能见见亲人，能见见这天，能在这棵白果树下喘一口顺心的气。 对对， 那从前年我就一路上要饭往回走，娘，半路上我在那破庙里又捡了这么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我给他起了个名叫春妹儿。娘， 妈， 你别哭，孩子，你抬起头来看看，这就是咱们的家啊！ 这都是咱们的亲人，亲人呐、啊，都是亲人呐、啊！你再看看他，就是他，朵儿瞎子，当年在这个地方杀死了你的爹。朵儿瞎子，你说，你当年是怎么勾结官府杀死那男人的？你说， 朵儿瞎子， 我跟你说， 娘，给我，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二十年前的情景还都历历在目，一件件难忘的往事激励着正在流放中的邓小平，深深地思索着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 上前线，他们深深地懂得，他们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和战争的胜败紧紧地纠结在一起了。胜利了，就保住了一切；失败了，就丢掉了一切。哦。看一看二蛮子。 哦，去。 妈妈回来了。爸， 哪里来的信呢？ 是我一块下乡的同学。 有什么消息没得？ 有，爸，他信上说啊，县城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来，说是您说的。哦。说，谁要说我个子矮，侮辱我的人格，我就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在平等的条件下对话。 见鬼哟、哦！那是拿破仑讲的。 拿破仑讲的话也安到你头上了啊！这可真是有口难辩了。 辩什么？随他们讲去好了。 他们村里还在批判一个民办教师，他穷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知识。村里的人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去问他， 这不挺好的吗？干嘛要批人家？ 说他是精神贵族。 哼，乱弹琴。 爸，什么是精神贵族？ 就说淡泊物质享受，追求精神丰富的人。一个贫困教师，穷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精神，并为此而感到骄傲。难道这样的精神不应该受到尊敬吗？妈妈，我问你，什么是社会主义呀、啊？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贫穷就没有地位。我们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可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连我的脑壳里也是问题一大堆，搞不清楚。如果把民主、自由、富裕这些好东西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只剩下了贫穷、落后、愚昧。 好了，你就别再激动了。你爸爸刚才晕倒在车间里了。 爸，你现在没事了吧？ 没得关系，我这一晕倒不要紧，工人师傅们一下都围了上来。 那个女工师傅现跑回宿舍拿了白糖，给你爸爸冲了一碗白糖水呀、啊。 按照上面的规定，他们是不允许和我们讲话的。毛毛，你记住，不论什么时候，多高的地位，一定不要忘记人民群众啊。啊，二蛮子怎么样了？ 哦，我该给他吃药去了。 这一把泥壶盛过鸡汤、卤豆汤，盛满了贫苦农民的情谊和希望。他和我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旧日的锣鼓声又响了起来，贫农团的妇女们正在斗志昂扬地为战斗做准备。 这汤啊，您老留着自己喝吧。 这都汤好啊，又去暑又解 渴，你们整天又行军又打仗的，继续活该吧。 大婶儿，那可不行，这是要犯纪律的。 你们住在我家，咱就是一家人。 可这里的 拿着， 哎， 要过来了。 二妹子，慧问题都脸不齐了。 你看，这全都是小玉珍家的，啊、这是老陈家的。 哎呀嘞，全都在这儿。哎，二妹子，放哪？ 放到屋里吧。 来，给我吧。这是干什么？这是？ 这是二妹子。 邓政委的被子破了，我给他补一补。 哦， 这不又偷着给他续了点新棉花。 咱一块儿吧。 哎， 二妹子。 哎， 我听说那刘邓大军包围了六营集，国民党两个师都让咱包在里头。 哎呦，可了不得！这枪啊，炮的溜溜响了一后晌。我琢磨着，这个胜利小不了， 准是个大捷。我这么分析着，你说这形势发展的这么快，我看咱平农团的工作也得赶紧研究研究了。 哎呦，行啊，曼子，刚到县里训了几天，就满口新名词了。哎呦嘞，分析呀、啊、分析呀、啊，大捷大捷， 研究啊研究。 哎，这两天呀、啊，咱这个村里啊，比过年还热闹嘞。 喜着马，喜着虎，你说过不过瘾？真过瘾，真过瘾。 我干什么？ 这比过年可热闹多了。 是啊， 二妹子， 哎， 要是退回去20年，我把胡子一剃，我也参军上前线。 哎呀，老广太叔，天这么热，穿这个大皮袄干什么？ 这是我刚分的福财，今天共产党让我穿上这三阳开泰的皮袄了，我想挨没挨胡子穿穿，让兄弟们看看。 二妹子，大龙遇难的那一年，你不是怀着身孕走的吗？孩子呢？是个小子还是闺女？ 是个大小子，黄河发大水啊，给冲散了。 哦，哎，没托人找找？ 20多年都没音信了，上哪儿去打听？ 咱队伍上南七北六13省可是走遍了天下呀。再说邓政委住在你家里边，我首长顺便打听打听呗。 人家那首长都这么忙，咱这自己的事儿哪好去麻烦人家。 哎，好不容易有个家，要是把儿子找回来，娶上房媳妇，再抱上个孙子，那才叫翻身解放，一步登天来。 哎呀，毛团长。 哎，大婶。 哎，你怎么给碗挑起水来了呢？哎， 听说你们家没有南辽力，挑担水还不应该吗？ 那我去了啊， 团长。哎呀，团长， 什么？ 这就不对了啊！这是我们脏东啊，您挑水，让政委知道了，不得批我？ 你几位首长不是忙吗？ 哎，你们都是大忙人，俺这个地方啊，你们谁也别分神，有我和春儿就行了哈。来，坐这歇会儿来，佟团长，来坐这歇会儿。 哎，好。 来， 大婶。 哎。 你们家就你们娘俩过日子 啊？啊，就我和春妹两个。 哦， 早年间我也有个儿子，闹大水那年走丢了。 大婶，你是说河南那场大水吧？ 啊，那年俺娘两个抱着一根房梁，在河里边漂了大半夜，天刚亮就不见了那儿子。我在河沿上喊了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应声啊。 兴许孩子也在哭着喊着叫他娘啊。 佟团长 啊， 你也经过那场大水？ 我是听老人这么说的。哎，大婶， 嗯， 那年孩子几岁啊？ 刚刚5岁。 哦，你还能想起来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记号啊？ 有，他耳朵根子后边有块红痣，他右腿要饭那功夫让狗咬了，留了一块伤疤。哎， 大婶，那我走了。 你走了？ 情况紧急啊，跟你商量商量村里的工作。刚刚传达了冀鲁豫行政公署的指示 啊， 为了更好地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让各县区乡政府成立2套班子，2帮人马。我们刚刚开了会，做了分工，调我到区委去当副指导员，老村长调区委当粮秣委员，副村长呢到支前委当会计。 哟，那咱村里这干部这不就 是啊，就剩下你和民兵队长虎子了， 你看村长这副担子， 那就交给我挑吧。 好，你第一次当干部，又在眼下这个当口，困难一定不少啊。 再难也没有俺那当办子的时候难。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入党的事啊，上级党组织批下来了。 批下来了。 嗯，这是入党志愿书。 哦， 不过还需要两个入党介绍人，你看看。 那你得算一个哟。 我是不成问题啊。 林义国不是已经来了吗？ 邓政委。 邓政委，你愿意当俺的介绍人？ 当然愿意哟。不过军队和地方是两个系统，你这个支部书记要表态哟。 哎呀，邓政委，这是俺们的光荣啊。 有个问题不好解决，入党申请书上要写上名字，总不能写上一个二蛮子。你从来就不晓得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吗？ 邓政委，您就给他起个名吧。 我介绍的党员倒不少，还从来没有给人起过名字。好，开国先例，董迎春，寒冬过去，我们一起来迎接新中国的春天，怎么样？ 政委，那还说什么呢？ 董迎春这个名字好听啊，我来给他写上。 二蛮子，你这个绿豆汤好喝得很，不过我白喝你的绿豆汤是要犯纪律的哦。 政委，你不是说过吗？咱军民是一家人呐。 好，那我们来一个公换公。你看，你没得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来教你认字怎么样？ 那感情好哦，我就是怕耽误首长的功夫。 哎，我也要休息嘛。哎，屋里去。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军衔啊，都两回事了。 两回事了，队长。 桂田，哎，你去登记去啊。 对，队长。 对， 二妹子，二妹子，来条子了。有1600斤面子，赶上送到刘家集，你看怎么安排？ 村长， 啊， 这大部队啊，一直往南开，看来又要打个大仗了。 那是的。 支援前线的20000斤麦子我过完了，你派牲口吧。 上次打车轮到哪个旅了？ 三旅派完了。 那就顺着四旅往上派。 啊，好嘞。 好，虎子，来。 啥事？ 这一阵子那个垛儿下的可是不老实啊。 嗯。 你看那枪支，那地契都还没交代呢。 嗯。 你带着几个民兵，好好的审审他。 好嘞，这事交给我 啊。 这面子的事儿，要是现捞麦子现推磨，可来不及啊。 这么着。先让花户交面子，以后再按斤按两的还 给 他 们。行行， 老太叔，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春妹儿去处理。 村长，哎，你看看也给俺这事儿干干呢。 是呀，哎，村长， 哎， 让他俩派饭行吗？ 行，你们俩派饭。哎，对了，还有，给解放军送饭要按时按毛，你送早了吧，饭就凉了；送晚了吧，让同志们受饥困。千万要卡准了那时辰。 您把屋 知道了 啊！啊，对了，还有， 哎，回来， 还有什么？嘱咐那些尖子户的老中农，别让他们净煮些烂面条子，吃了光胀肚子不惦记，一律都烙白面饼。 行，就这么着，一律都烙白面饼。 走，凤莲儿，你们。青部队去野战医院干救护，什么时候出发呀？ 哦，战青部队通知我们待命，一来通知，俺们就出发。 是，那你跟他同意了？ 同意，俺跟他同意。他说啊， 这活行，这活能学到手艺，比那个推小车抬担架强，快去吧。 哎呦，这可好了， 我可高兴了。 邓政委也在紧张地部署着作战的方案。 彭团长， 政委， 眼下的任务是。带领练兵熟悉阳山地形。 是，政委，我还有件事没给您汇报呢。房东大婶的儿子找到了。 是哪一波？在哪里哦？ 这不就站在你的面前吗？ 是你，真的是你哦。 政委，你看我耳朵后边也有一颗红痣，腿上也有一块伤疤。哦，对了，你看这把小刀我已经保存了20多年了。 好啊，这是大喜事啊，热烈庆祝没有？ 我现在还没敢认。 为啥呢？ 梁山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我知道作为一名军人随时都可能在战场上，娘这辈子太苦了，如果我这个时候认了亲娘，万一我牺牲的消息告诉她，这不等于在旧伤疤上又扎上一刀吗？ 不要自想到牺牲，也要想到胜利的火都回来，你的心情我理解，不过这是军民关系问题哟、哦、军人不认自己的母亲这是大事、啊、我和刘司令员研究研究，再和当地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 政委，那你就替我争取吧，我先走了。 妇女们还在认认真真地完成着他们的工作。 这都是好面子，俺家的外子就是这色儿。 什么就是这色儿、哎、你这是弄虚作假、 哎、谁弄虚作假了？你看 看 看 看 找谁？我 娘，你来得正好，你快过来看看，这是他送的面子。 二哥，你这里边掺了几块面了，掺的还不少呢。二哥，这面子是给咱自己队伍上送的。 不是自己的队伍我还不送。 人家队伍上不白要咱的面子，到时候啊还按斤按两的还给咱们麦子。 这一阵子我家的白面呢确实少了点，你们要的又急，我呢就临时凑了点。 咱手捂着胸口想一想，你说咱这么做能对得起谁呀？ 就是 你们要是嫌孬啊就别要，俺家就这面子。 你这面子非换不可。 我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你吓唬不住我。 你天黑以前要是不换回来就 就什么 就罚你。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村长， 村长， 村长啊， 什么、哎、 上面下来伤号了。 是啊， 又下来多少？ 有80多台担架，他们一大街痛 他了不地了，有的伤员呀、啊、把胳膊炸掉了，还一个劲的喊着把我抬回去抬回去啊。 是啊， 大哥， 你 二枪扣，你马上把面子给我换回来，不然我就罚你买2支钢枪。 我要是不买呢？ 你敢？你要是不买我就把你家的大黑驴牵出来做抵押。 什么？哎呦，你要没收我的大黑驴？ 爹， 是你这样做。 爹呀，你这是怎么了？ 好，俺家凤人不到战地细胞就 挂， 这个我说了算。 爹，爹呀，你这是吊死人了！你，凤玲，婶子，婶子，你别生气呀、啊，婶子。 村长，你说这可怎么好啊？战士们啊，有的嘴也不能张，胳膊也不能抬，怎么吃饭说啊？ 那些送伤员的人，他们都急哭了呀。 怎么着？你们先回去，赶快熬上2锅鸡蛋汤，招待妇救会，一个人负责一个伤号、哎，一口一口的往嘴里边背啊。 是 啊。走，春妹、哎，把咱家那两只鸡杀了，熬上一锅鸡汤。 好， 我带你去开个会。 哎， 好。 大婶儿。哟，春妹儿， 你训练这么忙，咋还给俺送柴火呀？ 哎呀，训练休息的空，我就拾了点柴火。你娘不在家？ 哦，村里干部啊都走了，我娘整天闲不着。哦，你坐下歇会儿。 哎，哟，春妹儿，这杀鸡是给你娘吃的？ 不是，那娘她才舍不得吃呢，这是给伤员熬鸡汤的。 哦，哎，春妹儿。你娘最近身体还好吗？ 还行，倒是没啥病，就是常常想我哥，夜里他常常做梦都哭醒了。你说我哥还能找着吗？ 哦，我估计能找到。 要是我哥也在，说不定也当解放军了。 残酷的战争使得亲人不能相认，而正义的战斗又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村长， 啊， 村长， 哎， 今天咱们又打了个大胜仗。 啊， 杜尔瞎子终于让我给制服了。 怎么，他都交代了？ 交代了，交出2罐子大洋。 啊，好。 开头啊， 哎， 这老东西什么也不说。 啊， 后来把我惹火了，我就拿起大刀在他头上唰的一声。 怎么，你把他？ 削掉了他一绺子头发，他这才交代了。邓政委， 政委， 二满长 啊， 你们也带了一个打省长 啊？我还没给政委汇报呢，多少箱子他交代了，你看两罐子大洋， 怎么搞出来的呀？ 一刀砍出来的。 你们的办法还不少了啊！ 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人家虎子。政委，你这是表扬俺还是批评俺？ 你觉得这样做对吗？ 那多少箱子他耍顽固， 发动群众斗争他吗？ 啊，审了也斗了，他把虎子惹火了，他砍了他一刀。 他老实了吗？他交代了吗？地契枪支都交出来了吗？听说你们还处罚了一个中农啊？ 哦，你说二套裤，对，我罚他了，我罚他买两支钢枪，他要是不买就没收他家的牲口。 还没收牲口，哪个叫你这样干的哟？当干部要耐心，群众有错误可以批评帮助说服教育嘛。 哎呀政委，那二哥不住声的叫，那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还不耐心呢？我看说好的不听，也该立点新规矩。 儿套裤不是儿瞎子，对他不能动枪法，他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 这样的朋友少交几个也不吃亏。 这是啥话？总统是我们党团结的对象，他不是那一个人的朋友，他是革命的朋友，是阶级的朋友。有错误可以批评帮助，枪不能放，牲口不能没收，你还要检讨。 我给他检讨？ 你不是普通的群众，你是党员，是村长，是支部书记。 哼， 还哼？ 支部书记就不能哼一声了？ 哼一声可以，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行。 我看见他那种人，我心里就有气。解放军在前方拼命的打仗，流血牺牲，多少人为了今天的好日子把那面都喝出来了，可是给他借几斤面子他还掺假，让我给这种人做检讨，我不干。政委，你要是看着我不行，你就撤了我吧。 二满子，从到黄河北，你参加了督军船队，冒着枪林弹雨和我们一起渡过了黄河，我们认识了有一个多月了，你对革命忠诚，没有一点私心，好，可是光有这些还不够啊，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以为有了这两罐子大洋就成了富户，能住上地主的房子就不得了了。二满子，到了社会主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们农民也要租楼房、点电灯，吃不完的大米白面，花不完的大洋存到银行里。 政委，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哦，我邓小平说话从来是算数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打仗，为什么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叫全中国的人民度过上好日子吗？今天的这个事啊，你要做公开检讨，消除印象，你要懂得我们的这一场战争是人民战争，要靠广大的农民支援我们，站到我们这一边，离开了群众的支援是打不赢的。 政委，有件事儿我还没有给你汇报，我给国民党那边的兵也分了地。 哦，你给国民党的兵分了地？ 嗯，广太叔他儿子，嗯，还有老陈家的兄弟，那都是些穷人的孩子，他们都是让国民党抓壮丁抓去的。我寻思着这国民党眼看就垮台了，他们要是能回来就分给他们一块地，不是说耕者有其田吗？可是有的人就说我这就是投降路线。政委，你就一块批评着吧。 二满子，你了不起啊，这件事做得好，非但不批评还要受到表扬，党中央 正在制定土地法大纲，我马上把你这个想法反映到中央去。 政委，你这一会儿批评一会儿表扬的，你可把俺弄糊涂了。 一点都不糊涂，明白得很。二麻子，你记住，只要有利于打倒蒋介石，有利于解放全中国，你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 处长，敌情有变，司令员请你马上到指挥部去。 干错了，我邓小平负责。 邓政委的一番话使二曼子的心里豁然开朗，对革命的认识又深了一层。而如今流放中的邓小平仍在处心积虑地思考着关乎国家和人民的大事情，并且仍旧怀念着当初那些与战士们一起舍身共死的人民百姓。 哎、好了，你这么走来走去的，走得我两眼都晕。 妈妈，你不知道爸爸一共走了2800步了。思考问题兼体育锻炼，这个又是一项发明创造啊。 他呀，昨天夜里读书着了迷，大半夜没睡， 读书读忘了，一抬头不得了，天都亮了。可是我还是把24史又读了一遍。毛毛，我问你，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啊？ 商朝有个商纣王。 答非所问，之所以叫商朝，是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商品生产。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敢于否定传统，敢于蔑视被人们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先王的信条。要做一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不能完全尊重陈规，要敢于质疑，敢于否定，敢于创造，敢于厚今薄古。文化大革命一条最荒谬的口号就是批判伪生产理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不生产呢？这样下去不是要坐吃山空了吗？中国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啊。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有两个肩膀扛过来的，我邓小平也是人民用肩膀扛过来的。妈妈，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的小米加步枪为什么可以把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呀？ 是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解放军伟大， 还有一个伟大你没有讲。 还有？ 是的，还有一个伟大。 村 长，都到齐了。 哦，乡亲们，我不会讲话，村长干了也没几天，今天我就说一档子事儿。我犯了个错误，我不该罚二哥买枪，更不该牵他家的大黑驴。 村长，大黑驴是我牵的，我检讨。 领导做检查，你少插嘴。乡亲们，贫农是骨头，中农是肉，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就是损害了咱们自己。哎，毛主席说过了，团结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才能达到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这么着，二哥，我守着大伙子在这儿给你鞠躬赔礼。 二麦子，村长，都是我不好，我有私心，我对不起老少爷们儿，更对不起亲人解放军呐、 啊！我那个，你 凤玲，快回去，把咱家那个小推车也推出来，你爹我也要上前线。 保家保民保家安， 全家抱团支援前线， 全家抱团支援前线。 乡亲们，梁山决战的时候到了，咱们的任务就是在天亮以前把粮食、弹药和所有的物资送到梁山，送到战士的手里，就是死了也要运上去，明白了吗？ 明白。 好，熄灭灯火，准备出发。好。 报政委，团长到。 政委， 团长，兵团上来了没有？ 正在指定地点隐蔽待命。 记住，冲锋号声一响，你们团穿过山峰峡谷，从侧后方直插敌人的司令部。要不惜一切代价，像狂风暴雨彻底砸烂敌人的指挥机关， 九点钟以前全部解决战斗。 是，九点以前全部解决战斗。 还有什么困难没得？ 政委，战士们在泥塘水里待了大半天了，到现在还吃不上饭呢。 政委，这个事儿就交给俺们吧。 哦，不行，这不是往田间低头送饭，要穿过敌人封锁线，太危险了。 没事儿， 报政委，司令员，你马上到指挥部去。 大婶啊，这战士们的干粮袋里还有些炒面，能坚持啊？ 不行，那个 吃饭的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 是， 政委，政委， 大婶，你千万不要到前线送饭，这样太危险，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太危险了。 这个饭，咱们得送的。咱们不能看着解放军在前方饿着肚子打仗。大英子，这么着，咱们召集复救会，听部队一个人挎一篮子熟鸡蛋，战士们在哪儿卧倒，在哪儿打枪，咱们就在战士那枪把子上磕鸡蛋、包鸡蛋，一口一口的往战士嘴里边喂，行吗？ 这样咋好？ 好啊，走，咱走，走走。 这些可爱的形象在邓小平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因为他们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也同样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 对妈呀， 乡亲们，你们喝一点家乡的酒再走吧。乡亲们，你们可都走好了。春妈，娘给你送情来了，你喝一碗家乡的酒再上路吧，你可走好了。 首长，这把刀是童团长林希生的手留下，他让我交给首长，说首长会处理好的。 二曼子，哪里来的孩子？ 是人堆里捡的。 又是一个无名无姓的烈士孤儿，我请求你把这个烈士孤儿收下养大吧。二曼子，你是一个坚强的人，有一件事我还是要告诉你。 政委，你别说了，我知道春妹临死连个尸首也没找到，可是孩子他死得值啊，他一条命也付了几十两弹药车。 不是，我说的不是春妹，是你的儿子，耳朵后面有一颗红痣，腿上有伤疤，乳名叫小龙的。 小龙，小龙，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他就是我们的同团长，在穿过敌人雷区的时候负了重伤，可是他还是带领部队勇猛无比的摧毁了敌人司令部，活捉了敌人师长宋瑞克，因为流血过多，壮烈的牺牲了。这是他童年的时候保卫你的那一把小刀。小龙早就认出了你，可是他没有勇气讲，他怕万一他牺牲了，会给你的伤疤上再扎上一刀啊。二曼子，你的一儿一女都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和全军将士愿意和你一起承担这个悲哀。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敢当啊，小龙跟着我的时候还是一棵小树苗苗，不能遮风，不能挡雨，是你亲手把它栽培成了一棵大树，阳山这一仗你亲手栽培的大树又倒下了上万棵。我知道政委你比我还心疼 啊。是啊，上万人倒下了，光是鲁西南的民工就牺牲了2800多。二班子，起来擦干眼泪，只要有这一片黄土就会有胜利。 两三娃吧。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记住今天。 妈妈， 哎，妈妈，你回来了，大郎病怎么样了？ 好多了，一会儿就出院了。 是吗？ 我听医院的大夫说，给周总理检查出病来了。 啥子病啊？ 不知道，说是挺严重的。你看，我们给北京写信的事儿，是不是该考虑考虑？ 完全好了 啊，好了，这就是那杨三娃。 首长， 杨三娃也长大成人了 啊， 来屋里去，屋里去。 这名儿还是你给他起的呢。 娘，您慢点。 哎， 二蛮子， 哎， 解放以后那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哎，说起来话就长了。哎，59年那年，春脖子长，俺那块说70多天没下一滴雨，庄稼干在地里，磕带的烟灰都能点着了。好不容易挑水点种，栽上了玉米，可是公社偏要统一种多穗的高粱，还说一亩地能打20000多斤。我说他这是白天说梦话，哼，我就是顶着不种。没几天公社就把我撤了。 和我一样啊，哼了一声一马倒地。 改不了了，政委，看不惯的事儿就想哼一声啊。 可是哼一声也救不了中国呀。 可不是怎么着，人家照样拔了那玉米，种上了高粱，赶到秋后只收了一把柴火。转过年来又是3年灾害， 俺们庄上饿死了不少人。 二套库福顺叔，东街上的康掌柜的，打英子的公公婆婆两口，桂杰他公公原本就有病，死在炕上5-6天，不敢去销户口，贪图领那份救济粮啊。可眼下就更不像话了，天天搞武斗，停产闹革命，地里那荒草长得比庄稼高。政委，大伙子让我来看看你，也想着问问你，想当初你跟俺说的那些话到底还算不算数？你说二曼子，那财主家的大瓦房算不了什么，那2罐子大洋也成不了富户。等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咱农民就要住洋楼，点电灯，大米白面吃不完，花不完的大洋就存在那银行里。20多年过去了，咱乡下还是穷啊。政委，你说的那个好光景它在哪儿啊？他到底在哪儿啊？ 娘，娘，您就别说了，政委他都哭了。 二蛮子，董应春同志，请你和乡亲们相信，我们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的。 我要争取出来工作， 我要出来工作，我出来工作不是为了要官，是要做一点事，哪怕再一次被打倒我也不怕。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 我们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把全中国的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我们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不够格呀，人民还是贫穷，贫穷能算得社会主义吗？ 一个泱泱大国，还有很多人口处于饥饿贫困的时候，我们执政党应该思索一些什么呢？我有信心，只要把束缚我们的绳子解开，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我们的经济就一定能够上去，一个富强的中国就一定能够对人类做出贡献。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利戒。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词典，我就可以把地球托起来。历史啊，中国人民多么需要这样一个指点呐、啊！给我们一个指点，给我们一个指点。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山东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流放中的回忆》，邓小平由曹灿扮演，二曼子由王玉梅扮演。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是由徐北微编辑小英主持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再会。